再是空气，我不想再喝酒，原因我在等你，盼我将暖水倒入杯里，期望你能回忆我潜藏动机，恋一世的爱刻骨铭心，为你愿意等温水池的吻终于发生，愿在我心 fill me with everlasting love, let me trust in Trust in you, never let you down, so you can trust me too.